今天是新福的圣餐主日，我请大家打开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这是所谓的圣餐设立的这段经文。我来念这段经文，从23节开始念，请大家一起看。我当日，这是保罗写的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表明主的死。我们每逢喝这饼吃这杯，就是表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死，也表明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他如今升天，坐在父的右手边，只等到他再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什么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？人应当自己省察，怎么省察？然后吃这杯，吃这饼，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，这是主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。如何分辨？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或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所以我们认知这主的晚餐是主他自己赐予我们的，或者我们认知主耶稣他设立主的晚餐，是要借着这个饼和这个酒将他自己给我们。我们吃着饼喝着酒，就领受基督，就有份于他。这并不是一个魔法，这并不是魔术，这不是迷信。你不应该以为你今天吃这个饼或喝这杯本身就有什么很神奇的效用，但是主的晚餐的确有其功效，是圣灵借着信心叫我们真真实实的吃基督的身体，喝他的血，就是领受主耶稣他自己。或者用改革中先贤的话，当我们凭着信心领这餐的时候，我们就确切的领受那为我们舍己的主耶稣。这个确切就如我们的嘴嚼这个饼，我们的嘴喝这杯。因此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不明白领圣餐的意义，你觉得这是例行公事，你不认识耶稣，你也不认他做你的主，他也确实在你生命中不是你的主，你平时没有祷告，你平时没有读他的话语，你平时没有与他的肢体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连结。刚刚经文中不是提到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也就是分辨主身体有其肢体，你吃这饼就必然与这身体的其他肢体有份于同一个身体，你们有彼此的连结。你如果不是如此的话，你吃喝这圣餐就是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，这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你就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你就干犯他的身体他的血，你不应该吃主的晚餐。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每次执行圣餐的时候牧者需要做的事情，不只是解释这圣餐的意思，也要护卫主的餐桌，免得人干犯主的身体，免得你领了这餐反而是没有得益处，反而是有害的。 而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教会成员，你不需要一定是这个教会的成员，但是如果你持续在这个教会聚会，你应该成为这个教会成员。如果你不是一个任何一个教会的成员，我也奉主的名警告你不要吃这个餐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请你审视自己，如果你能够回答是的，我认识主耶稣，是的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是的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因此我也爱他，为他活，是的，这是他所赐给我的，他的身体，他的血。不论你说这个是的是多么的软弱，甚至 有不确定，多么的不完美，今天主的晚餐就是给你吃的。如果你在与罪挣扎，你不时在试探中跌倒，这主的晚餐是给你吃的，好叫你得着你打属灵征战所需要的养分，好叫你确知主耶稣确实把一切的恩典把他自己给了你。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你没有忘记我们，我们感谢主你喜乐的为我们舍去你自己的身体，也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吃，在这里喝，是大有喜乐的领受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可是你今天审视自己，觉得你不应该领圣餐，我也请你聚会之后找我，让我就是让我了解你的状况。圣餐是给罪人的 right? 不是说你不犯罪才能够领圣餐，而正是你正在犯罪，而且你认你是罪人，你需要悔改，你需要属灵的恩典，你更需要领圣餐。但是如果你不认你是罪人，你不愿意认罪悔改，你不应该领圣餐。所以 我不希望我刚刚做的这个护卫餐桌的这个动作让大家都不敢领圣餐。这不是那个效果。OK， 好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然后主耶稣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为好使罪得赦免的，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铁的是、有酒精的葡萄酒，塑胶杯子是葡萄汁。 这是我的血所立的约，为多人所舍的是罪的赦免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乐意将你的肉、你的血赐给我们。宇轩，你先等一下。你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，我们也确实拿来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就表明我们确实有份于你，我们显明你的死。这是我们不配的恩典，却是你自己乐意定义要赐予我们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就拿来，我们吃了也喝了，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吃你肉喝你血的人，也成了有你的样式，也真的与你肢体连结的人。我奉你的名祷告，阿门。